长生殿第24段，这是唯独经典为 LarryFox 所做的录音， LarryFox 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第47出补恨，贴半之女上，连取君王情意切，魂便秘费周折，好和蓬岛那人说，邀云佩赴心阙，前戏渡河之时，牛郎说起杨玉环与李三郎长生殿中之事，要我与彼重续前缘，今是在天门外遇见人间道士杨通幽，说上皇思念贵妃一意不衰，令他便秘幽魂，此情实为可悯，已指引通幽到蓬山去了，又令侍儿召取太真到此，说与他知，再细探其中去，敢待来也。仙女引弹上， 闻说玄宫有命，云州忙驾相聚，强驱丑婿来天上，怕美待恨难遮，娘娘在上，杨玉环叩见。 贴，太真免礼，请坐了。贴坐见， 是蒙娘娘呼唤，不知有何法旨。 贴，一向不曾问你，可把生前与唐天子两下恩情细说一遍与我知道。但 娘娘听起，叹生前缘何也，才提起圣贤也，但则为一点情根，种出那幻渺爱也，他怜我目，两下无分别，是世世生生修抛撇，不提防惨凄凄，月坠花折，巧明明云收雨歇，鹤茫茫只落得死断绳绝。 贴，听说旧情那些，似何丝劈开未绝，生前死后无休歇，万重生万重劫，你共他两边继任腾热，况蒙言曾共舍，怎生他抖得心如铁，马嵬坡便忍将衣覆也。但泪戒， 上界岂是他顿薄裂，像那日遭魔劫，兵刃纵横设计电围，蒙难君王怎护臣妾，妾甘就死，死而无怨，与君何舍，怎忘得定情拆合那根结，这金钗钿盒，就是君王定情日所赐，妾被难之时， 带在身边，吸入蓬莱，朝夕配碗，思量再续前缘，至不知可能够也。贴，你初心是不奢，旧物怀难撇。太真，我想你马嵬一世，是千秋惨痛，此恨独绝。谁道你不将运有留为憾，只思断头香再若。蓬莱阁化愁成万叠，只是你如今已正仙班，情缘一段，若一念牵缠何，怕无端又令从此堕尘劫。但念欲缓和，为纵在神仙列，梦不离唐宫阙，千回万转情难灭。娘娘在上，倘得情思再续，请愿者下仙班，双飞若住鸳鸯蝶，三生就好缘重结。又何惜人间再受罚者。贴符界，太真做了，我久思为你重续前缘，只因为马嵬之事，恨堂弟秦伯复盟，难为作何。方才见道士杨通幽说你遭难之后，堂弟痛念不衰，特令通幽升天入地，各处寻觅芳魂。我念他如此钟情，已指引通幽到蓬莱山了，还怕你不无遗憾，故此召问。今知两下真情，何事一对？我当上奏天庭，使你两人世居刀立天中，永远成双，以补从前离别之恨。那碧香人间痛绝，这碧香仙家念热，两下痴情认奢，痴情认奢。我把彼此精诚上请天阙，补恨填仇，万古无缺。但贝类界，还只怕孽障周遮，缘尚解，会有赦。多蒙娘娘怜念，只求与上皇一见，余愿足矣。贴，也罢，闻得中秋之戏，月中奏你新谱拟赏，必然邀你。恰好此戏正是堂弟飞升之后，你可回去，令通幽借其进引上皇，到月宫一见，何如？但只恐月宫之内不便私会。贴，不妨待我先与恒娥说明，你等相见之时，我就奏请玉英到来，使你情缘永正变了。但 多谢娘娘，就此告辞。 贴，团圆等待中秋节，管教你情长意切。但 知我这万种伤心，见他时怎地说，生前身后事 茫茫，却掩蒹葭日月长。 贴，今日与君除万恨，月宫琼树是仙乡。第四十八出寄情，莫扮道士元神上，海外曾闻有仙山，山在虚无缥缈间，贫道杨通幽，是见织女娘娘，说杨妃在蓬莱山上，即便飞过海上诸山，一进到此，见参差宫殿彩云寒，前面洞门深闭，不免上前看来。是将银榜端详去，欲非太真之愿呀，是这里了，不免抽取琼簪轻扣关。 贴半仙女上，云海沉沉动天寒，深锁云房鹤尽闲。谁来花下扣铜环？是哪个？ 莫见介，贫道杨通幽稽首。 贴，到此何事？ 莫，大唐上皇帝特遣贫道问候玉妃。 贴，娘娘到玄机宫去了，请仙师少带。 莫，原来如此，我且从容伫立瑶阶上。 贴，远远望见娘娘来了。 莫，遥听仙风吹佩环。 但引仙女上，归自云中不姗姗，闻有轻软信远般呀，果然仙客后重关，道士何来？ 贴， 正要禀知娘娘，她是唐家天子人间事，贤命迢遥来此山。 但境界， 既是上皇使者，快请相见。 莫见科，贫道杨通幽稽首。 但仙师请坐，请问仙何来？ 莫，贫道奉上皇之命，特来问候娘娘。 但上皇安否？ 莫，上皇朝夕思念娘娘，因而沉寂，自回銮后日夜思，正昏朝，姗姗泪滋，春风秋雨，无非几景伤心事，应芙蓉，人面俱非，对杨柳，心没谁是，特地将他一点旧情嵌杂传世。 但泪界，长千段，泪万丝，写君王钟情四字，音容一别，先生隔断为亲事，蓬莱苑月翠花俏，朝阳殿人非无事，满自将杂一点旧情欠一回事。 莫，贫道领命，只求娘娘再将一物寄去为信。 但也罢，当年陈宠之时，上皇似有金钗点盒，如今就分钗一股，披盒一扇，烦仙师带走上皇，只要两翼能见， 自可浅蒙不负，是将这钗盒送与贤士。贤士请上，待妾拜返。 莫，不敢，拜见。 旧物轻传权杖耳，深情略表滋滋。半边殿河上孤零，一顾金钗寄远思。信达上皇，只愿此心兼四世，终还有相见时。 莫，贫道还有一说，钗盒乃人间所有之物，献与上皇恐不深信，须得当年一事他人不知者，传去取验，才见贫道所言不谬。但 这也说得有理，临别殷勤重寄词，词中无限情思。哦，有了，记得天宝二载7月7夕长生殿，夜半无人私语时，那时上皇与妾并肩而立，因感牛女之事，密相示行，愿世世生生永为夫妇。谁知道比翼纷飞连理死，绵绵恨无尽止。 莫，有此一事，贫道可负上皇了，就此告辞。 但且住，还有一言，今年8月15日夜，月中大会奏演霓裳，恰好此戏正是上皇飞升之后，我在那里专等一回，感烦先师借其指引上皇到彼，失此机会便永无再见之期了。 莫，贫道领命。但 先师说我含情凝睇谢君王，沉梦何如贺梦长。 莫，密奏君王之入月，众仙同日听霓裳。第24段完，录于台北2025年2月。